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超峰。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北部有阵雨，最低气温19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3，空气质量优。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2020年本市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3.1%。为配合望京西枢纽站建设，14条公交线路本周六起临时调整。阿富汗塔利班明确拒绝美国推迟撤离阿富汗日期的要求。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今天上午，本市召开绿色出行创建线上论坛。截止到去年，本市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已经达到73.1%，绿色出行满意度超过了85%。具体情况，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。你好，郑建明。 你好，主持人。 介绍一下全市绿色出行创建活动取得了哪些成果呢？ 是这样，近几年呢，本市交通部门致力于完善绿色出行的基础设施，提升这个绿色出行的服务品质。轨道交通、地面公交、驾驶员培训，还有共享单车行业呢，分别通过了车辆节能运营模式，优化调整这个车辆能源的结构，试点 VR 学车、驾驶员绿色培训模式，还有就是促进这个骑行比例提升等等，这些措施呢，助力行业这个节能减排。其中地面公交方面持续推进全市公交线网的优化工作，公交专用道的总里程呢已经达到了1005公里，新能源还有清洁能源车的比例呢超过了公交车总规模的80%。那么在慢行系统方面呢，自行车专用路完成了西延工程，还有开展了打造这个慢行系统这个示范街区、慢行路口优先、巡河路、绿道，还有这个绿色这个慢行系统的融合试点等工作。2020年呢，共计完成了382公里的自行车道整治任务。轨道交通方面呢，地铁公司注重推广 LED 照明，还有通风空调节能改造，先后实施了12个节能项目，形成了每年4400万度的节能能力。那么在66座车站呢，实施了通风系统空调系统的节能改造。实现了系统综合节能30%以上。此外呢，东方时尚新能源智慧驾驶员培训园区还投入了1000余台新能源智能教练车，布设了1000台 VR 智能这个驾驶培训的模拟器，每年可以实现减少5800多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。作为这个共享单车行业企业，美团单车呢实现了废旧车辆100%回收，通过建立绿色出行积分平台，骑行积分奖励，提升这个公民绿色出行的意愿。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，主持人。 好的，谢谢郑建明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再来关注，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，为了配合望京西枢纽站重点工程建设，从本周六开始，湖光中街西段京城高速辅路到望城公园北门将封闭。受此影响，途经这一路段的866路、970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调整措施。国内方面，教育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，介绍劳动教育进课程教材情况时强调，要通过独立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，在学科专业中有机渗透等途径，将劳动教育贯穿到学校教育各个方面，解决有教育无劳动的问题，努力克服有劳动无教育的问题。要注重全面提升学生劳动素养，防止把新时代劳动教育与过去的劳技训练混为一谈。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宣讲团首场宣讲活动昨天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，与会人士围绕把握国家“十四五”机遇，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深入研讨国家政策给香港带来的新机遇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、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、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泉发表致辞。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、行政会议成员、主要大学校长等160多名嘉宾与会。国际方面，就美国方面预期完成撤离阿富汗日期可能推迟一事，阿富汗塔利班明确予以拒绝，说美方按期撤离是必须遵守的红线，否则将面临后果。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。 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当地时间22号接受采访时说，塔利班不会同意美国等国军队为继续撤离人员而延长驻留时间。8月31号是美军撤离的红线。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国23号仍表示，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来撤离本国人员，希望美国就延后撤军与塔利班进行协商。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23号说，撤离任务十分紧迫，而一旦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，英军也不可能再继续留下。他表示，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在当地时间24号，也就是今天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紧急会议上，要求拜登考虑延长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期限。法国外长勒德里昂23号说，法国对美国设下的8月31号最后撤离期限感到担忧，完成撤离行动还需要更多时间。德国外长马斯当天也表示，正在与美国等国商讨在8月31号之后继续从喀布尔机场撤离人员。面对来自盟友的压力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23号的发布会上都表示，虽然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每天都在接触，但目前双方还没有就延长撤离期限的问题进行谈判。 截至23号，比利时军方已经从阿富汗撤离700多人，其中220多人经巴基斯坦飞抵比利时。与此同时，由于从阿富汗撤离的人员不断增加，荷兰当局决定增设一家安置中心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最后来看天气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北部有阵雨，南转北风3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3，空气质量优。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超峰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话里话外。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，8月23日开始，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，组选最高奖金翻番，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，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。 1921年，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，从上海到嘉兴，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。1960年，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，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。2012年，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，行稳致远，走向复兴。百年征程，波澜壮阔，巍巍巨轮领航中国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行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从1921到2021，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，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，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。